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。你的依赖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。 像李圣杰这样歌红人不红，在娱乐圈当中实在是太平常了，有太多的例子。而李玖哲呢，作为一个相貌同样是不太出色的歌手来说呢，他欢乐的性格和好脾气同样让我们记住了这个很会唱歌的小胖子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听听看李玖哲的作品，这首歌《解脱》。 爱永远都是冷静，失去分寸太容易，谁都是凡人，不过小心翼翼。有时候忘了珍惜，伤害来得太无意。有时爱太急，需要空间呼吸。走着也很痛也深刻，然后不断自责，我们都忘最初的快乐。拥抱也紧，痛也深刻，谁不会舍不得。现在我给的或许并不是你要的。如果把你是唯一的解脱，最后的话我来说。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，遗憾让我来过。就算过去的回忆再脆弱，也为了越没有我。爱着你仍是我的执着，让你哭泣对不起，为了爱承受委屈。说过的承诺其实还没忘记，越是在乎的关系，越是相处不容易。伤害了你，我也失去勇气。争吵也很痛也深刻，然后不断自责。我们都忘了最初的快乐，拥抱也紧，痛也深刻，谁不会舍不得。现在我给的或许并不是你要的。如果我把你是唯一的解脱，最后的话我来说。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，让我来过。就算过去的回忆再脆弱，也为了越没有我。爱上你你是我的执着，走到感情关键时候却握不住你的手，还能有什么借口让爱再回头。 多少的爱说不出口，就让时间帮你说话。我一个人拼命挣扎，总比两个人一起难过还好吧。 如果我把你是唯一的解脱，最后的话我来说。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， 别让我 难过。 我 越为了越没有过，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首歌曲继续带你来听到杨丞琳，这首歌叫做《单眼皮》。整首歌曲的 MV 呢，是一派粉红色的浪漫气息，里面有粉红色的小面包车、粉红色的衣服，加上杨丞琳在 MV 当中的表现是各种搞怪的表情，这首歌让人觉得非常俏皮，也很有特色，叫做《单眼皮》。 闷热的天气，吃着冰淇淋，冷却兴奋的心情。在走廊上故意不期而遇，眼神开始有交集。 单眼皮 有一种魔力让我深陷着迷， 就是 我就是喜欢这么单纯的你， 喜欢 原来这样子就是一见钟情，让我天天都有好心情。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眼皮，拜托时间都占你。 这个小节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李克勤，这一首歌来自李克勤，叫做《旧欢如梦》。 当你相恋意中人，大家性情紧，早中爱更极亲密，深深相印互信有。月底花间相会意，共喜有心快乐无憾，朝晚眷恋共欢聚，天天相见互慰问。立心栽花花不香，重返野愁恨，只愿爱 生变段爱梦。人情如今化烟云，未许再续情份，空有爱是万千丈，可惜都已尽化痕。黄袍相思往事乱，恨轻心太忍，只有叹息旧欢似梦，早经消散莫再寻，早经消散莫再寻，早经消散莫再寻。 对于李克勤《旧欢如梦》，他的委屈呢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都看在眼里。在乐坛混的这些年呢，除了长相长得不够标致，其实呢有很多很多红起来的条件。比方说最受欢迎的男歌手奖呢，他拿过，唱片卖得很好，有很多次第五天王的封号呢也接过，歌神的接班人呢也热过，但是就是不够大红大紫。而熬到现在呢，咸鱼想要翻身的机会呢更加是小了，更加是不容易了。但是好在还有很大一群的歌迷都承认他，有很多人记住了他。而有一些人呢，从一开始身边就一直在被好运气所笼罩。我们接下来呢，一起来听听看一直有口碑而且被大家认可的鬼才民歌黄耀明。这首歌来自他的翻唱，来自黄耀明的版本《暗涌》。 You got 往心里绽放成纪念。我从不擅长告别，总眺望背影远远想念。大雪就像末日的画面，怕冷的你消瘦，谁在前凝望面前新的世界，我却看见旧的回忆涌现。拥抱的温暖能让心勇敢，我们都曾为对方极度浪漫，爱得多灿烂让生命也不凡，感动太多弥补了遗憾。拥抱的温暖就算变伤感，夜深人静时带着乡亲的酸，命运的为难不舍得离散，凄美却是最珍藏的片段。

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，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，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给他讲同桌的你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， 有一些歌呢会挑人，需要有经历的人才能够去读懂它，而相信这一首歌呢，我想有个青春有个读书时代的人呢都能够懂也都会喜欢。这是来自老狼叫做同桌的你，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看黄磊，跟他给我的感觉一样，这也是一首呢很平实但是又很温暖的情歌，他的名字很有特色很好记，就叫做拉拉歌。 我不是别人说的那种潇洒的男子汉，也可能没有繁华的都市迷人的温柔心肠，我也许怀疑世间的是非对错的各有一半，但至少我还拥有抵挡诱惑的铁石心肠，那花开花谢生老病生命是一个模样，而朋友开口总是要劝我不能太吊儿郎当，而春风秋雨一年四季谁不是年年成长，我欣赏自己虽然很平凡至少还敢做敢当，呜啦啦啦啦啦啦，生命是一首美丽的歌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试着活得一无所有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不要似是而非的生活，啦啦啦啦啦啦，这世界最困难就是快乐。生命是一个模样，而朋友开口总是 只要劝我不能太吊儿郎当。而春风秋雨一年四季，谁不是年年成长？我欣赏自己虽然很平凡，至少还敢做敢当。最困难就是快乐。 我是多么爱你，爱你那灿烂的笑容，无数次被你感动，像风雨之后的天空。我是多么爱你，爱你那纯洁的眼。田野的歌声让爱更宽广，我陪你走在路上，任岁月爬满脸庞，你看那满天星光，就像幸福在闪亮。人 世界人影匆匆，只有你值得歌颂。就算我满身沧桑，也愿为你去冲动。我是多么爱你，爱你那灿烂的笑容，无数次被你感动，像梦雨之后的天空。我是多么爱你，爱你那纯洁的眼眸，这感觉无法形容，用一次融化你眼中。 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我们常常呢会很容易陷入到自作聪明的误区当中，看看这首歌是不是能够打动你。 从以为你一般难懂的我，在你了解了以后，其实也没什么。我总是忽冷又忽热，隐藏我的感受，只是怕爱你的心 最后一首歌呢，最后带你来听到陈奕迅《全世界失眠》。 想起我不完美，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？